人生啊，又新一天啦 吓，50岁零一日啦，咁讲生日快乐， 真系啊， 生日快乐， 讲迟咗一日啊，但系 多谢即系啲手下留情嘅听众喺平台嗰度好多嘅祝福先啦，咁啊多谢大家啦吓，咁啊系啦，都系咁嘅，人生都系咁过，擘大眼，我今朝都系要做翻阿全嘅工作，继续送翻学啊，食嗰啲琴晚食剩嘅蛋糕啊，诸如此类啦，系啦，好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啦，大家我系刘伟恒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系咁今日咧，我哋就我哋三只嘢啦，一个有咩好嘢？一个 话说啊，小弟啊， 除咗拗佬之外， 即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啊， 系 即系最近有啲即系收入嘅减少之外啊， 哇 有啲收入减少之外咧，咁啊仲破财添啊， 咩事咧？ 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公司有位同事唔系呢度嘅公司啦，咁啊日头嘅公司， 嗱你要记住。我哋星期一曾经讲过，呢度系好平安， 呢度平静， 好太平， 平静， 所有是非都唔关呢条事 嘅，系。咁啊，话说即系小弟日头公司有位同事咧，就最近要去公干啦，咁啊出差两三个月嘅，咁啊呢位导演咧就住喺我屋企隔篱嘅，即 系 真系我落楼下。过隔篱行， 哇咁好啊！ 50米啊， 一哥而家已经系攀升到系住喺啲导演附近啦。 听讲导演姓刘噶嘛？ 唔系呢个导演，不过刘姓导演间屋咧仲 刘姓 公司度， 刘姓导演冇乜公开呢，冇两三个月嘅公开。 即系总之我哋呢三个咧都系公司嘅同事，好羡慕嘅。点解？因为大家都系住喺公司，即系10分钟嘅步行距离当中啦。咁嘅呢位导演就住喺屋企隔篱，所以佢临飞之前就。喂，肥仔，即系摆低条锁匙俾你，咁啊，你得闲帮我去信箱嗰度开个锁，睇下有冇啲急件啊，或者有啲咩可能要你帮我交钱啊，即系可能无啦啦要交电费，帮我交先，翻嚟同你计咁样，咁我好摆低锁匙俾我，咁啊摆低咗锁匙嘅时候咧，其实小弟我谂佢离开咗呢，即系去咗公干呢两三个月咧，我都上过去4-5次嘅， 即系淋下花嗰啲嘛？ 4-5次，通常都系上去帮佢，有份文件留咗喺度，要帮佢 scan 过去啊，或者有封信急件要拎啊。有一次系屋企制水，要上去冲个凉。我话导演 上佢屋企冲， 导演尴尬，我上去你屋企冲 洗个头啊咁啊。 跟住我老婆问咗句：个导演冇结婚咩？佢话男人嚟嘅，唔喺度，老婆喺上海过，冇人喺屋企嘅，放心，我上去真系冲个凉嘅啫。咁跟住之后就上去，即系打搞佢几次咁样啦。咁今日佢就话喂，好似有封银行嘅文件嚟到，就叫我即系上去帮佢 check 下系咪寄咗过嚟咁样啦。咁小弟平时做嘢咧好稳阵嘅，系稳阵到不得了嘅。我系嗰啲咩咧？嗱，我今日嚟你屋企嘅时候咧，即系上到去睇信嘅时候咧，走嘅时候咧，我会拍片嘅。嗱，厨房灯熄咗，抽气扇熄咗，冷气熄咗 ，OK， 门锁咗，叮当，嗱，锁咗，好，铁闸锁埋，灯好，咁我走啦，咁样，即系我要拍片为证，证明我系做好晒所有嘢。 唔系先，我有个题外话，我都系一哥咧，你头先咪话拗捞乜嘢捞嘅，你一个工种好啱你做啊， 系 家务助理， 喂， 你估喂唔少钱噶，大时大节嗰啲咩，大 扫执嘢啊， 大扫除嗰啲咧。O K 噶， 我早两日先至执咗几廿件波衫抌咗啦自己。好啦 ，anyway 咁啊，即系今日再上去帮佢即系拎信啦。咁啊，跟住之后咁啊，通常嗰个锁匙就摆喺我呢几日孭开嗰个袋入边有个暗格嘅。 唔好讲袋啊！ 我知， 哎呀，唔好再讲袋啦。 佢好介意。我 anyway 一家再讲， 摆喺个袋嘅暗格入边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即系去到佢屋企楼下信箱嘅时候，咦？条锁匙咧 系 唔见咗， 系 咁我 check 翻个 record， 我对上一次开咧就系一个月之前嘅， 系 即系上去佢屋企一个月之前帮佢处理咗啲文件，咁然后就即系谂啊会唔会个锁匙喺佢上即系佢屋企上面，可能我帮佢清啲信嘅时候就咁摆咗喺台面冇拎走到咧，咁啊即刻上去佢屋企开啦，哎呀又唔喺度，咁啊谂啦啊小弟有咁多个袋会唔会换嚟换去咧？会唔会换咗第二个袋唔记得咗？佢翻屋企再揾，我前前后后差唔多揾咗成个几两个钟，都揾唔到条锁匙出嚟，咁就开始哎呀觉得即系人哋交代嘅嘢做唔到咁样啦。 唔知信箱入边有几十桶金喺度，等我开噶嘛？ 系啦，咁跟住我又问康间叔叔嘅，我话有冇执到条锁匙？几耐之前噶？一个月之前，点会执到啊？哎呀，咁我就即系坐喺个即系就 真系坐咗喺度啦， 坐咗度啦，因为 手都震埋， 坐咗喺导演屋企。 就 message 佢导演啊，有时间打电话俾我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同佢详述咗呢个状况，就睇下佢屋企有冇后备锁匙，即系就可以拎咁样啦。咁佢话诶，但系都冇后备锁匙。咁我话咁一系咁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揾人帮你爆咗个锁，同你何 即系锁托非人。头先仲话好有交代， 影晒相， 搞到屋企要爆锁。 咁跟住之后，导演话你睇下管理处俾唔俾你爆先，因为始终我唔系业主，可能未必俾爆嘅咁样。咁我就落去同叔叔交涉，咁佢认得我，咁然后话哦你信箱嘅话都 OK 嘅，你自己揾人搞啦咁样。咁我就真系揾咗一位师傅咧，就喺附近，就即刻上嚟就开锁咁样嘅。 系 啦，咁然后咧我就话有冇得开完锁之后锁翻埋 啊！因为唔好爆烂把锁佢， 系啦，唔好爆烂个锁，同埋开咗之后我要锁翻埋， 系 因为我冇理由有个门就咁肥开咗冇闩翻埋噶嘛，咁你继续会有信噶嘛，咁样咁佢话可以啊，一开一闩成为三嚿水啊！ 哇！ 咁我话 又有一份新嘅工可以考虑下啦， 开锁啦， 系啦，咁三嚿水都要俾噶，咁最尾就即系揾咗阿师傅上嚟就三嚿水就一开一闩，咁我见到个师傅咧，佢系拎咗一个嘅工具箱上嚟嘅， 系， 而个工具箱我目测咧，主要开锁嘅工具咧有两样嘢， 系， 第一个咧系一支类似铁针咁样嘅嘢， 哦， 系，一支铁针，咁 即系相传啊，都市传说嗰啲万字夹啊。 类似万字夹啦，但系万字夹系因为我哋睇电影，佢哋用万字夹噶嘛，佢就系一支长嘅铁针，有啲似我哋咧嗰啲耳挖嘅，但系佢最尾、哦、即个粗度系耳挖咁样嗰啲粗度， 系， 咁但系咧佢个钉系尖嘅， 系， 咁另外咧有一个咧系类似 S 型嘅铁钩， 系， 咁佢就两边一齐入，咁佢先用个铁针去试下究竟个大细啱唔啱。即系佢嗰 pat 嘢可能有四五支铁针，咁啊有大有细，咁就试下啱唔啱，咁然后慢慢撩啦，就听到咔嚓声撩咔嚓声，咁然后就慢慢开嘅。咁我咧小弟咧就做一啲好贱格嘅嘢，我就偷偷地录，唔系录片，我偷偷地即记录低佢要开锁开几耐啊。 哦， 即系因为上网睇嗰啲咧十零秒好似开完咁样噶嘛， 嗰啲神偷谍影嗰啲啊嘛。 系啦，咁然后我就偷偷地记录啦。佢大概个师傅咧用咗一分钟多些少，一分十零秒咧就开咗个锁啦。 系 咁开完个锁嘅时候咧，我又问咗一个问题。佢可能以为我想走数，我问咗个问题： 三嚿水平啲啊？ 哇，分零钟你又收三嚿水，你都好好赚啊！ 系啦，我知而太多呢啲人，但其实我真系好诚恳想问一个问题。呢啲锁好易开噶，咁跟住师傅话：佢有一下以为我系想走数，佢都易开嘅咁样，不过都要技巧噶。咁话、哦、师傅，咁佢话而家嗰啲因为密码即系信箱嘅锁咧，相对地系旧式嘅嗰啲，即系叫做 mechanical lock， 即系嗰啲入边唔系一啲电子嘢啊。佢撩撩撩撩，拍翻啲榫位就开咗噶啦。咁佢话如果要换嘅话咧，其实而家坊间除咗可以换翻锁匙嘅信箱锁之外咧，有密码锁啦， 系、哦， 亦都有一款咧，佢话你见到上面嗰、那个啊，呢款就系指纹锁咯， 哦、 即系而家连信箱嘅锁都可以用指纹去解开咁样嘅。系啦，咁我最尾就即系问埋阿导演，佢就话既然你都爆咗。不如就換咗把新嘅鎖，咁就成件事就即四嚿水搞掂咁樣咯，係啊。咁我而家仲 keep 住咗個鎖頭喺度留念噶，就提醒自己唔好再唔見人哋屋企鎖匙。 我首先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喺你呢一件啊，即係受嗰位匿名嘅導演委託去管理屋企嘅時候，你有冇受薪噶？ 我冇受薪，冇受薪，冇受薪。 咁、你呢鑊嘢咪嘔突？ 哦，咁當然。唔係咁導演都好好嘅， 出咗個涼四嚿水，有啲唔係好抵啊，覺得。 唔係咁導演又過翻錢俾我，咁、哦、我依開始先拒絕啊，我話喂唔好啦，即係真係我整唔見你屋企鎖匙，佢話唔緊要啦，冇理由你上嚟幫我即係做嘢嘅時候仲要倒貼，咁佢有過翻數俾我嘅，係、哦、啊，即係咁 都算係均真， 均真，均真，係啊。 如果唔係我去屠肉嗰度揾佢噶啦， 可能啲開鎖要攞去屠肉用咧。我个锁头喺度，转头可以影俾大家睇。 系， 我 keep 住咗喺度啊。系啊，咁我就开锁，我觉得系几神奇，即系系我人生第一次叫做睇住个师傅真系喺度撩撩撩，原来真系可以分零钟就已经撩开咗个锁咯。 系 啊，咁跟住佢就剪咗个锁出嚟，就换咗个新嘅上去。 系咁啊，呢个开锁事件咧，我谂即系少不免咧都会困扰下即系香港人啦。你知香港啲。即系耐唔耐又话把锁坏啊，或者你唔见锁匙啊，又或者唔知扮埋咗对门啊。阿Jay仔有冇领教过一啲被困家中啊，或者需要到爆锁嘅呢啲事件呢？ 哦，有啊，因为咧我屋企而家系用电子锁嘅， 系 咁啊，曾经因为一直以嚟都 用慣電子啦，咁所以唔會再帶鎖匙出街嘅，因為佢有兩個嘅，可以用電子鎖，亦都可以用翻個鎖匙啦。 係， 咁但係因為電子鎖太方便啦，所以一直都唔會帶鎖匙出街。點知有一刻，有一次咧，就同女朋友翻屋企嘅時候咧，就一直開個指模咧， 佢改咗密碼， 我哋兩個嘟極咧嘟唔到，跟住咧就思疑，哦，原來應該係個電子鎖冇電。 哎呀！ 咁但系因为我哋惯咗唔用锁匙嘛，所以亦都冇带锁匙出街。咁嗰次深夜十一二点咧，就真系要 call 爆锁啦， 要加钱噶。 冇错，你话300蚊嘛，我嗰日加到800蚊。 哎呀！但系电子锁系应该嗱，如果我冇记错，而家嗰啲好多都系可以插电噶。即系咧，其实佢通常个电子锁下面有两个窿位嘅，一个窿位系俾你插翻一个嗰啲旧式嘅 mechanical key， 系 咁你就可以开翻啦。 系啊系啊。 另外咧，隔篱有个 Type C， 即系个 USB 位咧，其实系俾你怼个尿怼个尿袋上去临时插。 我嗰个就冇嘅、哦，我嗰个系密封咗嘅，系要唔知点样开锁咧？可能侧边咧有四个嗰啲螺丝扣，咁又要揾开锁佬嚟咧开锁嘅。咁当时因为 call 咗个开锁师傅上嚟啦，咁师傅就听到电话就话诶。已经过咗指示啦，所以加所以加两嚿，咁咧由300变咗500， 真系谂谂佢， 真系要学啊， 真系谂佢。 跟住上到嚟嘅时候咧，佢话：哎呀，你冇讲清楚，原来你系电子锁啊，加多两嚿，七嚿水，七嚿水之后咧，哎呀，你有冇准备电俾我啊？我话冇、啊，我冇入到屋企，所以冇电。好彩你冇准备电，我就有准备电啦。我又准备齐全啦，你啲咩笔芯电啊、三 A 电或者圆形电啊，佢都准备晒，所以呢度又加多你一嚿。 哦，咁即系其实佢啲电系唔系开门嘅时候用，系开完门 换翻电，帮你换翻。 咁、哦、你可以唔使佢换噶。 哦，唔得啦。唔系嗰阵， 即系佢开咗道门俾你，咁你咪一个留喺屋企，一个落去买新电咪得咯。 冇啦，过咗十一二点， 嗰啲 方便线 电子锁通常都系嗰啲你要去唔知边度先配到嗰啲电，所以佢唔系嗰啲扁啊又圆嗰啲电咧，即系打机嗰啲电嚟噶、 哦。一嚟屋企又冇，二嚟嗰时真系由十二点冇嗰啲微电池嘅，所以就唉，师傅100蚊俾埋你，最终八嚿水落袋。 系啊， 各位师傅 交几耐？ 搞咗好似两分钟咋，佢就系拧咗几粒螺丝。 你有问阿一哥心好过好多。 你有问阿一哥嗰句说话，师傅其实呢啲锁咪好易开 嘅。冇，我就系喺度呼吁自己，千祈唔好再咁。 喂，等阵先，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佢用咗一个咩方法啦？因为一哥头先讲就唔知咩锥嘢入去啊，又怼条 S 型入去啊。咁电子锁你目测佢大约系点处理噶？ 电子锁咧就系佢先揾佢个一字螺丝批。一隻好幼，仲要係細曬， 拍開個蓋佢， 係啦，拍開咗個蓋先，咁嗰扎蓋甩咗出嚟咧，入邊就有一個類似電池嘅一個攬住好多電線嘅嘢，其實就攞咗個電線出嚟 換電， 換電搞掂啦。即係其實我就爭在冇嗰螺絲批開嗰、那個嗰四粒螺絲咯。如果唔係，我有嗰支螺絲批，嗰800蚊唔使俾你啦，師傅。 你有冇咁同佢讲啊？当时 我冇啦，梗系我仲话，唔该晒师傅，俾。 因为咧，我觉得香港人咧普遍都会出现呢种状况嘅，就系、是、嗱，其实你问我咧，我对于呢啲电子锁咧系极点恐惧嘅， 系 因为就系唔知道点处理嘛，即系一个人慌，即系同你喺街爆胎一样， 嗯， 你。当然啦，你话系咪真系唔识换胎咧？其实你摸一摸你都识嘅，但系喺嗰种兵荒马乱，成车都系人啦，又唔知道你泊咗喺边条公路嘅路边，其实你啲钱系焗住俾拖车公司赚，即系呢个都明白。锁就系一个问题，因为普遍嘅人咧，我怀疑咧，佢都应该唔知道你把锁如果冇电嗰阵，你系点样处理嘅？ 嗯， 我谂普遍都唔知道，譬如你咁问我，我都唔知道。系、哎，我今晚都翻嚟谂一谂，系咪应该每日带住支螺丝批出街咧？ 即系你可以 check 翻，应该可以，咪就系 USB 插电咯。 睇下你嗰个锁系咪系啦？ 系啊，同埋理论上一年要换一次电噶。所以嗰阵时，因为帮我屋企装嗰个都系，即系帮我屋企装锁头门锁嗰个师傅咧，系我老婆啲朋友嚟嘅。咁佢有提我哋咧几样嘢，第一就系、是记得咧闩门要闩大力啲。 哦，因为有阵时拍埋拍唔埋唔知， 系啦，其实同埋佢话拍大力啲嘅话咧，个锁头怼出嚟嘅时候咧，会怼得畅顺啲嘅。反而你细细力，即系而家啲电锁虚掩咗，或者有啲位佢榫位唔啱咧，其实反而对佢仲伤。嗱，呢位师傅讲啊，第二就系、是、一年一定要换一次电，就算仲用得都好，都一定要换电。系啦，咁 低，所以我通常就係 mark 低咗，我1月1号就换电㗎啦。咁我就记得我每年1月1号我就换电嘅。 唔换就八嚿水。 係啦。咁然后第三样呢，佢就话坊间有几款电，因为我嗰个系用 AA 电嘅。但佢话有几个牌子系 OK， 有几个牌子呢系会漏电液嘅。咁漏电液呢就坏电路板嘅话呢，你就成个锁报销㗎啦。咁所以佢就俾咗一两个牌子，就话呢两个就稳阵，点都系用呢两个㗎啦，唔好悭嗰啲钱。咁跟住之后同埋第四个就话，佢话通常啲电子锁最易坏坏咩呢，其实而家最易佢讲呀，系坏个指纹位呀。因为尤其是可能佢话即有时我哋返即出屋入屋嘅时候，可能你按门呀，你隻手未必系干净嘅时候呢，啲油脂喺上面呢用得耐个指纹个 sensor 会有问题。咁如果 sensor 有问题，你就唔使咁心急即刻搵师傅上嚟，可能真系纯粹擎咗啲油脂喺上面啫，你搵啲即嘢抹一抹佢，可能再 sensor 就 ok 咁样囉。 哦其实你有潜质做开锁， 等钱噶、 啊，即系炒下流程。大家知道好多即系高手、高手、高手喺我哋嘅群组当中啊。大家有一啲即系，如果有一啲即系能够有备无患啊，即系嗰啲吓 袋定落袋啊， 系啦。咁啊，麻烦提一提我哋啊，因为我哋呢啲全部都系甩头甩骨嘅。翻到屋企我有啲担心，今晚翻屋企入唔到门口嘅。 阿萧 Ken Wong 话个开锁师傅揾张信用卡一碌就开咗锁， 系咪真系得噶？我哋睇嗰啲古惑仔片，摄把铁尺落去，一戳就得噶啦嘛。 或者电一电个电线就可以开车啊嘛。 真定假噶？ 真定假？要问下导演点解咁写咯？ 我都系抄嘅啫。希望各位收下流程嘅听众今晚平安翻到屋到屋企就好啦。 似只困兽再次挣扎着，轻发我惊我。小小冷冷肌风度，各有各的路，撕开的心有魔鬼跳舞，狂似暴徒，沙哑呼声起风电控诉，燃烧的血液人变臭，你要向我快碎的心魔残忍到，祈求我跌下，祈求我跌倒，我易碎的心魔残过度，祈求我碎裂如猎人偷小偷，似只困兽再次挣扎着，惊发我惊我，你却笑笑冷冷讥讽道，各有各的路，嘴把香烟再吐，来看我怎跌倒，看你怎跌倒，滴滴香烟然后高声笑，如施舍态度来劝告，你要向我拜碎的心魔残忍到，祈求我跌下，祈求我跌倒，你要向我已碎的心魔残堕到，祈求我碎裂如猎人空小偷，落冷冷地路，发信你会竟然以我以插我一刀， 一千刀， 冇听过啊！五国经嘅困兽啊，其实我觉得喺屋入面把锁出事系惊过喺外边嘅。 哦，系啊， 即系有嗰种咧被锁住啊，困住出唔到屋企嗰下咧，好得人惊。 我老豆试过一次啊，困咗喺厕所入边咯，跟住之后 好多次啦， 唔知个锁头发生啲咩事啦。咁跟住之后最尾屋企人搞咗好耐，又喺度撩啊，又信用卡啊，又万字夹啊，成啦。最尾小弟话用力量解决， 嘭 攞个锤仔一嘢剥爆咗个锁头， 救咗我老豆出嚟。 好，晏啲再讲啊！一阵翻嚟咧，继续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吴瑞婷嘅访问。今日仲会讲下佢一份咧喺入行前一份好有趣味嘅工啊！一阵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长假，五日共有大约110万人次旅客访港，内地旅客占大约92万人次，包括超过900万内地团，大约33000人次，超出业界预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表示，五一黄金周整体旅客数字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大约90%，近乎全面复苏。旅行团方面有2/3是过夜客，大部分逗留一晚，大约1/3就是即日来回。杨淑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内地团数量升预期是开心的落差，相信是受惠启德体育园落成，大熊猫龙凤胎可以在黄金周迎接旅客。另外天气理想，五一长假和佛诞假期相连，亦令吸引力大增。警方在葵涌石梨二村石安楼一个单位内发现怀疑人类骸骨。警方上午10多接报，在单位一个洗手间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骸骨，并捡走骸骨作进一步化验，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在实施第二阶段即弃塑胶产品管制之前，政府会充分考虑相关非塑胶替代品的成熟度、普及性和可负担性，务求在环保和业界持续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并会按实际情况考虑。现时未有实施时间表，政府会继续向各界宣传走塑、走即弃，和社会各界联手推动香港的绿色低碳生活文化。谢展环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虽然现时市场上已经有若干的替代品选择，售价亦持续下降，但是餐饮业提供的食品种类多元，所需的食物容器各有不同要求。而第二阶段管制会涵盖食物、汤品容器和胶盖等，有业界反映对这类用于盛载送汁、汤品、饮品等容器的安全性和密封性要求较高，并需要找到合适和实用的替代品。日本东京都有铁路站发生怀疑持刀伤人案，警方晚上接报，东京都文京区的东京地铁南北线东大前站有人挥舞刀，有女子被斩伤。东京警视厅表示，事件中有两人受伤，意识清醒，警方以涉嫌杀人未遂当场拘捕一名43岁男子。报道指案发现场是月台，疑犯当时挥舞的似乎是菜刀，警方正调查详细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同埋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气温稍为下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唔记得带P 衫同埋 P 鞋噶嘛，真系唔记得带啦。咁咧呢位女老师咧就喺个操场度咧大嗌一声 Miss Tao， 全部人咧就好开心咁围圈啦。佢就揽咗成一啖，嗰个尴尬又开心，然之后咧你永远都记得带。 有冇一种情绪叫正面羞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哈、杜文慧、彪爷， 时日快乐。 他入行接近40年，由小生做到中老，由幕前做到幕后，还从来都不回头。手下留情，请来你会哦一声的吴帅庆。 玩啦，书又唔系好读啦，咁啊，嗰个年代嘅吴穗婷谂住做咩噶？ 我唔知道，嗰时我就啱读完书出嚟之后咧，就做 sales， 系 做时装。 你都系啲 fashion 人嚟嘅，你都系贪 讲你都唔信啊？ 边度啊？ 我净系做女装嘅啫， 系 冇做过男装嘅。 系 V 喺边度啊？ 我喺金巴利度， 哦， 嗰时我就帮阿 Water 妈嘅。 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机缘出现咗嘅？ 见工啫嘛， 我你唔知嘅一路都 唔识噶，边度识啫？ 系 唔识噶，乜都唔识噶。读完书出嚟，中午出嚟，咁你有咩识啫？冇嘢识嘅。 点解你系特别拣女装去 sell 咧？ 我都唔知系女装 女装唔系咁你系睇报纸见到请人啦，定系点样？ 记得啦。 哦、 但又去到 Water Mark 嗰度， 其實好勁嘅喎！你去到呢啲， 嗰間係一個點樣嘅鋪頭嚟？因為金巴利度就有好多時裝鋪啦，佢有兩大系統啦，有啲就真係有名嘅，另一款就係嗰啲比較出入口啊。 你聽啦，當年嘅金巴利度咧，就阿馬生咧，同埋佢另外 partner 咧叫阿胡生啦，咁啊紅霸咗成條金巴利度。 紅霸㗎， 係啊！ 阿 Raymond、阿胡生咧同馬生咧就開一間叫 V。咁我就喺 V 度做嘅，咁、 哦哦、 馬生咧就佢另外自己有間 Fun First 啊、G 啊，都係同一條街嘅，就佢哋已經係紅霸曬㗎。咁、 哎 啊、當年成條街咧，當然仲有好啦，有間叫花架啦，即係婚紗，即 係 而家冇咗啦。咁、那個老闆都唔使做㗎啦，佢都大把錢，嗰幾間鋪都係佢嘅。 嗯 游戏机铺啦，嗰阵时婚纱铺咧唔系好多间嘅啫，时装铺咧有啲零星星有嘅， 哦， 唔多嘅、 哦， 但系就基本上就主要都系 嗰阵时有美丽华商场未噶？ 美丽华 就系街口， 美丽华酒店有， 有 美丽华商场未有？ 哦，系、哦、酒店，所以啲人就落酒店一路行就沿住金马利街啊，金马利道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当年咧就香港咧就好流行啲夜总会，日式嘅夜总会，港式嘅夜总会。无上装乜都有， 系 咁喺金巴利道咧就有好多间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间嘅， 系 咁就同埋，因为 有冇去过啊？ 我有去过， 去边间先？ 我因为 睇下同佢去嗰间有乜样， 我哋成功嘅睇，梗系冇去过啦，系消费唔起嘅，太贵啦，消费唔起。 因为嗰时好多人有经过， 好多日本人啊嘛，你即系以前嚟， 因为 生意 成日喺我哋对面咁样，即系咪成日行过去咁睇，其实冇乜嘢，唔算 topless 咪 topless 咯，即系。后生仔第一次见，哇，唔着衫噶，咁之后你都冇感觉。 但系以前嗰个年代，你讲无上装三个字咧，就对一般嘅市民嚟讲咧，会觉得都 哇， 会噶会噶， 因为你会幻想噶嘛。 咁、啊、我就主，即系我就唔系讲呢个 point， 而系我唔系讲呢个 point， 因为当年香港嘅设计师嘅 top 嘅 designer 咧唔系好多，同埋冇咁多名牌 嗯， 即系外国嘅 名牌， 冇咁多名牌。咁同埋因为。当年好多嘅做呢啲嘅小姐嘅人啦，嘅女性啦，包括有香港人啦， 嗯， 有新加坡人啦，韩、 嗯、 国人啦、 嗯， 日本人啦，我哋全因为嗰度好多夜总会啊嘛，佢哋唔会去买嗰啲名牌，第一佢哋唔识， 嗯， 佢都唔敢去， 嗯， 嗰阵时一听到 Joyce 个个都好惊噶， 好贵啊，因为唔敢行入， 惊啊，你唔敢入去啊，即系等于我话 嗰時我嘅行動，我哋你真係買嘢你先入去嘅啫嘛，嗯、你唔係買嘢你 我都唔敢入 Joyce 嘅、啊，真係噶， 你唔會入去噶嘛。 到而家我哋都唔敢入 Joyce， 係啦，即係 嗰啲年卡佛啊嗰啲唔關我。 即係就算你 盡可能都快啲走， 就算你好奇咧，就算你你好奇咧，你都唔會冒然入去。 係係。 就算如果我嗰日想好奇入去睇下人哋咩衫， 都係裝， 都會要自己扮到好 靚。冇錯，係啊係啊， 即係覺得一個好 神圣嘅地方， 系嗰个场合你唔同， 个阶级唔同啊。 系啊，当然我哋好似我哋去兰桂坊一样嘅啫嘛，即系我哋唔扮到靓都唔会去兰桂坊噶嘛，唔、嗯、同而家你着拖鞋都可以去噶嘛， 冇错， 系咪先两样嘢嚟噶嘛？即系以前我哋去兰桂坊，阿妹啊、妹姐啊、Leslie 啊，即系好多名人啊，咁我老板就。當然佢帶我去，我哋先去嘅啫、哦。啊，即係我冇我老闆，我都唔敢去啦。咁、啊、就即係佢真係同阿妹姐啊 Leslie 一齊 有合作 嘅， 成班都係識 噶 嘛， 係好熟噶，因為佢成日幫我哋買衫啊嘛。我識佢啊，但係佢唔識我噶嘛。 即係所以喺嗰個年代，你已經見過呢啲天王巨星。 見過。 哎呀， 咁我哋知道佢咧，我哋又要盡量。哇！着到行一行过去，肌肉酸啊嘛。 哦，你都咁即系话，头先你想讲嗰个 point 就系、是，其实你哋譬如喺金巴利道嗰啲嘅铺头，就好多嗰啲可能系做即系夜总会嗰啲女士嚟帮衬啦。咁你就经常招呼佢哋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话系啦。明星啊 ，artist 都有啦，譬如阿妹姐啦，阿哥哥啦。 嗯 雖然我做女裝，但哥哥都會落嚟嘅。咁因為我老闆就會同佢做啲男裝嘅嘢嘅，咁阿羅文先生啦，好、多嘅。咁女嘅有好多啦，譬如佢哋唔係買好多嘅，即係譬如阿姐啦、阿 Dodo 啦，即係佢哋都有買嘅、哦。因為當年本地設計師唔係咁多嘅，除咗劉培基之外，咁佢唔會淨係著劉培基噶嘛，係咪先？即係都要揾其他噶嘛，就。有時都會見到佢哋嘅，張德蘭最多嘅， 竟然係張德蘭嘅啫嚇， 因為佢做真 show 咧都落嚟揾我哋嘅， 哦， 係揾我，揾我老闆。 夢我麗莎只是一幅畫，如何豔壓天下？往前愛的伊麗莎白，誰來跪拜她？夢路若畫壯重。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颠倒众生，摧毁不费修，你做我的爱。 你是一个怎样的 sales 呢？是不是很成功啊？看你的款式。 哦，几成功的。当年我听我老板讲，啫。Joyce Ma曾经想叫我过去的。 哎呀。 当然梗系唔俾啦，即系佢讲啊。我不知真定假。 你是企喺咩位置嘅先？嗱，譬如一个木头。啊。 我哋当年我哋唔同而家佢哋咁多制度嘅，即系而家你任何铺头啦，任何你佢哋话呢个有 manager， 呢个 supervisor 一个，我哋当年冇，因为我哋成间铺全部男仔嚟嘅，冇女仔嘅。 哦， 除咗改衫嗰个， 咁着咩衫噶？嗰阵时有冇话即系阿 Water 已经喂有啲制服啊，或者好型咁样 嘅？开初时候冇制服嘅， 着自己衫啊？ 啊，着自己衫嘅，但系就我哋即系唔会话着得好核突啊嗰啲咁样咯，咁样就可能着出衫啊，即系。總之係最潮嗰啲咪著嗰啲咯，即係當年嚇，即係好多嗰時好興日本衫噶嘛，咪又買日本衫著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嗰時後生，你著乜都好啦。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咧，尤其是係呢啲咁高階嘅鋪頭咧，其實老闆請人係有要求嘅，係啊，即係譬如可能佢一見你嗱，首先你夠高大。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喎， 好高大啫， 有嗰個身形喺度啦。咁著衫出到嚟，你要有型，你要有嗰種聲。 最緊要後生， 好重要嘅。即係跟住落嚟咧，就係內在嘅一啲嘅條件啦。例如就係你要識得點樣同人溝通，點樣同個客大家互相可能係對啲衫個睇法有啲 V 運運互相交流。咁我相信你其實喺溝通上面，你都係能手嚟 嘅 喎。 當初係白紙一張。唔識嘅，咁我都係跟我老闆學嘅啫。我老闆就犀利啦，佢把口就犀利到不得了，由十八歲到八十歲，佢都氹到不得了嘅。啊，咁就 佢會出去個鋪面度， 會日都喺度嘅，好犀利嘅。佢 social 好叻啦，同埋佢嗰個 sales 嘅 technique 好犀利啦。喺時裝方面，佢又當然有一定嘅認識啦。咁啊，加上阿馬生又即係間中又教我哋好多嘢，即係做衫嘅嘢啦，即係。喺我同佢哋合作，就做咗幫我哋做嘢，做咗成十幾年嘅時候咧。 十幾年嚟做咗， 係啊！就算我入咗 TVB 就我都有同佢做嘅。 哦， 可以咁樣嘅咩？ 佢哋錫我啫，佢哋錫我。 但電視台 後來你對於譬如做造型啊， 所以就係啦， 會有啲認識。哦，原來係咁樣嚟嘅。 咁但係 TVB 肯放你， 佢唔知㗎。我冇嘢拍，咪翻落去啫嘛。 哦哦， 冇嘢㗎。 其實你都係一個幾得力嘅助手嚟嘅。 其實我係一個。唔可以冇嘢做嘅人，因为嗰阵时我最高纪录系四年冇放假噶。 喺时装店定系 TVB？ 四加埋啦，加埋做四份工。 系 吓 四份工， 边四份啊？咁 唔系我又唔知为乜咯。总之即系我有做过 sales 啦，即系喺铺头啦，又做电视啦。咁有另外一啲朋友又唔知有啲咩产品，有啲新嘅产品又叫我买啦，我又试下买啦。咁其实就话你问我搵钱咧，固然之重要啦。咁而最重要，因為我知道自己好多不足啊，好多嘢我唔識啊。咁我就想學多啲嘢，知多啲嘢。咁我又冇能力，亦都冇咁嘅時間。即係你要我從頭再讀個書咧，我又唔係好願，亦都即係好多唔容許。因為個家庭環境即係唔係話可以話 哇負擔到啊， 係啦，你出外國喂一喐啲啊十幾萬噶嘛，嗰陣時嘅十幾萬係好誇張噶嘛。咁啊，变咗就即系冇啦，咁唯有咪做多啲嘢咯，即系学多啲嘢咯，即系 喺个社会大学嗰度碌翻嚟咯，好多嘢都 碌翻嚟， 典型嘅香港仔啊， 系啊， 香港真系咁噶啦。 但系其实你系一个好好学嘅人，只不过系可能喺读书方面，其实你冇兴趣啫。 好学唔学啊？ 即系你嗰啲好似叫即系比较学术上嘅嘢，你未必有兴趣，但系你有兴趣嗰啲嘢，你就会去追噶咯。 系啊系啊，咁至于后期好多嘅譬如喺美术方面嘅嗰啲嘢咧，其实我都唔识。咁反而喺我开工嘅时候，即系我拍嘢嘅时候咧，咁就人哋个个咧就会黐啲导演啊，黐啲演员啊，就 social 啊，我又唔系嘅，我就黐啲道具嘅。 哦， 你真系中意呢啲嘢？ 唔系，我嗰时我就唔系话咩中意，我好奇啊，识啊，因为我唔识啊，我话咦。点解呢样嘢会咁样整到出嚟嘅？即系点解呢样嘢会咁样整嘅？ 好劲啊！ 即系我唔明白，我唔识啊！咁我咪有时问咯，有时就摸门钉，佢哋唔肯讲咯，有时咪自己睇咯。即系咁再加埋有啲设计，有啲嘅理念嗰啲嘢咧，就系我老板教我嘅。佢哋时装人啊，即系佢哋嗰个 sense 咧，佢哋好犀利，佢中文好犀利。咁同埋有时佢引入咗好多外国啲新嘅 design 嘅嘢翻嚟，唔系净系衫。可能是装修啊，好多嘅摆设嘅嘢咧，即系佢话到俾我哋听，佢可以喺装修铺头嘅时候咧，去教嗰个装修佬点样去整。 哦， 咁你又吸收到啦。 咁我就问个装修佬，喂，你点样整出嚟噶？咁样。 同志，乜你咁招又咁黐？去揾珠宝九零，定系三本吊扇？梗系摸咗落去中环嘅 Joyce， 再过埋隔篱嗰间啊，追追阿妈咪。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找回最相熟那个女 sales， 拿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数银子，多谢六万七千找回两毫子。我只是买件 T 恤是 oversize， 上面印住一个好伟大的狮子，究竟呢件嘢是什么料？ 子，是来自意大利的无敌新名牌子，叫做 Italiano 加 Ilo Moichi。 我猛咁点头，扮晒懒又 taste， 准备转身辣埋 Easy Miyake， 点知佢话听朝有 pre-sale， 我就兴过火事。有 JPG 啊，金鱼缸粒头啊，十足怪物小王子啊，着住金蝶格桑啊，走去 Big Boss 啊，孭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啊，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大院有名贵雪糕糯米糍，都叫 Koma 加二大战 Easy Miyake， Come Shop 用魔力喊 Bitches Colony， CB Company 发梦赢咗 Yuji， Benetton 个细佬叫 Fossini， 永远怀念兴发街嗰间 Esprit， 其实呢啲牌子都只系 Fantasy。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有一年咧就好兴嗰啲时装店嘅装修咧，系全部嗰啲生锈嘅铁咧，食晒嘅地板啊，唔知你知唔知啦？咁第一个做咧就我嚟铺头，就我老细， 即系 Watermark 嘅铺头啦。 唔系 Watermark， 系另外一个， 另一个 阿 Raymond， 阿 Raymond 佢同另一个 designer 开架间铺头叫 Eva， 咁嗰个 designer 就叫做 Jonathan， 佢就设计咗呢样咁嘅嘢，所有嘅挂衫嘅架啦，长嗰啲铁嗰啲咧，就全部系生锈 嘅， 但系咧。佢食到某一個程度咧，佢就冇再生鏽噶啦。 哦， 你即係你明咩先？食到個效果之後咧，佢就 OK 噶啦。咁我就問嗰個裝修就幫我哋做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就問佢點樣整噶？哇！我試咗好多次噶啦，終於 點樣可以生鏽生到一半唔再生落去咧？ 而家你上淘寶就隨時揾到啦。 哦，係咩？ 一種藥水就一拿落就 OK 噶啦。 哦，就佢永遠變咗咁樣噶啦。 係而家有嘅，而家有嘅。但喂，講緊係卅幾年前，你邊度揾啲咁嘅嘢啊？咁我。佢教過我都唔識啦，即係講真我都唔識。咁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之後咧就好多同行嘅人咧就睇到我，哇好靚喎！你咁，咁佢哋自己去試啊。終於咧一年後咧，佢哋自己鋪頭冧曬，因為嗰啲架咧生鏽啊嘛， 真係生鏽， 真係生鏽。佢哋唔知道原來生鏽係會一路食落去噶嘛。 哦， 一年之後咧，嗰啲架冧曬，重新再裝修過，但係唯獨是我哋都冇，即係冇事咯。我哋可以十年都冇事。 啊，好嘢喎！ 咁佢哋好叻嘅，好多嘅技巧性嘅嘢啦，呢啲設計啦，即係好多嘅嘢咧。 邏輯啊，概念啊，各樣嘢都係咁樣引入。 即係你曾經見過有啲，我諗你都見過啦，好多嗰啲鋪貼啊，或者咩咧，嗰啲鋪頭张玻璃台嚟噶嘛？譬如呢张圆半圆形，但系全部玻璃嘛，将一块一块搭起上嚟啊！ 系、 你有见过？ 见过，见过。 佢系第一个做嘅，用啲四分玻璃磨砂嘅砌好晒之后，锯，然之后搭上，跟住打支灯落去就射落去，咁全部都系佢做出嚟嘅。呢边系不锈钢台咁样，哇，好靓、啊！唔系喺当年我见到第一眼就觉得好新鲜，好神奇。之后咪好多铺头都有咯，就系、 是、啊。其实咧，你喺嗰个叫做你后生，即系细个啱啱初出茅庐嘅过程里面咧，做时装店嘅期间。其实你掂到嘅系一啲好顶尖而香港嘅好高质嘅 design 嘅嘢嚟嘅， 可以咁讲。 你系吸收咗好多呢啲嘢落去、 所以后尾我去到点解我转咗做幕后做美术咧？因为当年就即系因为仕途唔好啦，又翻版啊，好多咁啊，冇嘢做。幕前又冇嘢做，因为好多一线嘅红星佢哋都冇嘢做。咁变咗就佢哋都冇做，我何妨有嘢做咧？咁啊尝试好多途径去转做幕后啦，做服装又好，做学做美术又好， 嗰时 有兴趣啫，唔系代表识噶嘛。咁唔通我话张淑平，我跟你啊，你跟我唔识佢噶嘛。我老板识佢啫，但我唔会咁样做呢啲嘢噶嘛。咁啊即系变咗就乜都系想尝试揾机会咯。有啲当年曾经我识嘅美子，我叫佢哋带我入行，佢哋唔肯嘅。 哦， 你唔好问我点解，啊佢都唔知嘅，但系叫我帮佢做嘢嘅啫。我话跟佢又唔肯嘅，好奇怪嘅。咁啊冇计啦。咁后屘就系唯独试下盼盼姐杨妈妈，就系佢第一个俾机会我。因为当年嗰时我去咗马拉拍嘢，拍咗七年嘅，即系成日都同佢一齐嘅。即系佢我哋住个宿舍咧，就都系一齐喺附近嚟嘅。 哦， 咁所以就好熟佢嘅。 系 咁佢知道咗我想转幕后，想做美术， 咁佢俾個機會我， 就講緊係阿楊盼盼前輩啊嚇， 係啦，好慘噶嗰陣年，慘咩咧？真係冇錢噶，冇人俾你噶， 係 啊，服裝搭景全部都係你，我淨係俾一個道具你嘅啫， 嗯， 我淨係能力俾到一個道具，唔係佢唔想俾，係冇咁嘅錢，咁啊服裝全部你一手包辦， 係 景全部一手包辦，道具淨係俾一個你， 景都要你包辦埋喎，勁 哇！你一個人好難搞 嘅，唔係細戲嚟嘅啫， 哦 細戲都要做嘅， 係係。 咁就即係好唔好见仁见智啦，唔好呢个我都唔理㗎啦，我淨係务求有一次机会可以 做到， 我做到先。咁因为当年个环境唔系咁好啦，即係我都唔系諗几多钱问题啦，你肯俾机会我试，咁我就一定係扑到去㗎啦。好好彩成功完成到。完成到啊，唔系代表话 perfect 啊。咁但係我好彩嘅原因就係我识到当时嗰啲灯光师啦、摄影师啦。咁嗰啲其實喺而家嚟講咧，都係一級嘅，都係跟阿黃家衞。但係當年因為個個都冇嘢做啊嘛， 咁 啊拍乜㗎啦 ，video 咁 video 咯咁樣。咁佢哋喺度好好奇，阿廖死靚仔，佢唔知我無線嘅，啊一個人都唔俾你，你搞得點？話冇錢啫，你都要整好多嘢㗎嘛，係咪先？即係你要道具啊，你要搭景，你要好多嘢。啊，你真係搞掂啊？佢話啊，你真係搞掂喎，好嘢喎咁樣。我梗係啦，你哋收工過快份，我喺度繼續整啊嘛，即係一路踩，因為你冇人啊嘛，道具得一個，咁佢又要幫我手，又要現場，咁我服裝又冇人，又全部得我一個，不對得我一個嘅啫嘛。呢、這個經驗係好難得，好成功地完成到呢部戲，咁啊之後就一路 即係精華啊嗰啲啦。 唔係一路我都係幫緊阿盼盼，即係之前跟住我就幫佢幾部戲嘅。 哦， 咁就亦都係可能因為我又平啦，又最重要就係我佢唔俾人我都一個人搞掂啦，即係好多好多咁嘅嘢啦。咁就即係幫佢幾部戲啦，跟住之後我就喺出面咯，咁樣出面接其他嘢啦，同埋香港有啲production嘅嘢啦，或者廣告啦，或者係啲。 music video 唔係你哋估都估唔到嘅，我幫人搞 function 嘅，即係夜總會啊。譬如圣诞节， 搞摊嘢吓，搞个 event， 系搞个 event 啦，成个场 decoration 啦，咁啊，请嘉宾啦，净系度晒成个流程啦，做啲咩 show 啦，乜啦，我做呢啲广告我又接埋，我连好把炮噶，成我。 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界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碎苦干。愿抱稳宗旨，咪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嘅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找到希望。风总有一天亦会变方向。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碎苦干。找到方向， 望远方，安心奔往，只要尽努力，尽清去路障，成功虽苦干， 真系估唔到咧！阿霆哥咧，以前喺入行之前咧，就喺呢个吓尖沙咀嗰度做 sales 噶。咁未講完嘅，佢仲有啲故仔講嘅。不過帶出嘅就係、是、好似一哥頭先所講，其實成功需苦幹。係 啊， 觀察人哋點開鎖，話唔定第時可以謀生。 揾食艱難啊嘛。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最近咧有个听众听 podcast 嘅时候就听到一个 expression， 咁佢就问小叔啊点样用呢？佢话呢个好似几有用，就系 and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and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putting P-U-T-T-I-N-G 啦，即系表达啦 ，it mildly M-I-L-D-L-Y， 即系咧 mild 即系我哋一啲好温和，成句个 expression 嘅意思咧。就係咧，咁其實我咁樣講咧，已經係一個好溫和、好婉轉嘅表達嚟㗎啦。即係咧，其實我講得唔係好盡，唔係好絕，但係其實咧，件事情係更加盡、更加絕嘅。譬如俾個例子啦，咁佢呢個人咧係一個好差勁的人 ，OK， 非常之啲人格、人品好衰嘅，或者係好難同人相處嘅。咁人哋問我呢、這個人係點㗎 ？He's a bit of a character.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He's a bit of a character.呢、这个是一个好婉转嘅讲呢个人系好差或者好难相处。He's a bit of a character, C H A R A C T E R， 几有性格嘅人嚟嘅。咁大家都听到一个好婉转嘅讲法，其实就系讲啊呢、这个人咧，即系都冇嘢噶咁。He's a bit of a character。跟住咧，如果我想再讲得清楚啲，其实咧呢、这个表达咧其实已经好婉转噶啦，好温和噶啦，我就可以补充嗰句咧 ，and that's putting it mildly。Okay, and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譬如我仲可以话你间餐厅啲嘢好唔好食啊？咁你可以话 it has some room for improvement， 即系佢仲有可以进步嘅空间。That's putting it mildly. 但系呢个咧系一个几温和嘅讲法嚟噶啦，已经系就可以咁样用啦。希望解答呢个听众嘅问题啦。通常呢个 expression 咧就系、是、喺一啲比较听落去系 educated 啲、intellectual 啲嘅一个 conversation 咧，有时就会听到一个咁嘅说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哇，好耐冇听过呢个音乐啊！晚上时间9:09啊，大家好啊，呢度系手下留情。一听到呢个音乐咧，就啊，我哋都准备会播歌噶啦，好耐冇播歌，因为要同隔篱啊子晴群一群咧，所以我哋都系搞一下啲一手准备嘅嘢啊。咁啊，今日个题目咧就叫做生日礼物噶。咁啊，话说小弟就啱啱即系成为咗部队啦吓。咁啊，喺星期日咧。其实我系星期即系琴日咧就牛一啦，咁喺星期日咧我就谂住，喂唔系一世人一次机会入伍，即系平时都节衣缩食，喂两餐同埋喂成后家，咁我都应该即系吓奖励下自己。于是咧我就唉唔得，我今日咧就决定咧走入去一个商场嗰度，我一定要买啲嘢奖励下自己。咁啊，当出发之前咧。相当之即系兴奋嘅，即系正所谓未买先兴奋。但系咧，我喺个商场嗰度一路游走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咧，我发现咧，我系冇嘢想买嘅。嗱，我又要再三强调咧，小弟并唔系乜都有啊，只不过即系嗰种，哎呀，买咩好咧？嗱，譬如我即系所有嘢咧，你都有下一句嘅否定。譬如，哎，不如买个新 game 打下，哎，你都冇时间打。不如买新衫仗啊，哎，都对衫都冇要求啦。咁啊，或者系，买水樽，有水樽啦，跟住鞋又有啦，咁啊，跟住仲有乜嘢好嘛？书架多到睇唔晒，馒头妈日日都话呢啲书唔该你捐咗出去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觉得，即系行咗我谂9个字度咧，我发现咧，我真系一啲收获都冇， 即係連一啲有另外有一啲所謂 sparkling joy 啊，即係好有火花嘅喜悦嘅物件，我都諗唔到埋。咁結果我就帶住一份好唏噓嘅心情咧，就翻屋企啦。好啦，咁、那個古仔咧，本來講到呢度我就起歌噶，我亦都唔知播咩歌，點知做完星期一晚嘅節目。我发现原来点解我哋买唔到嘢，因为你人生冇目标。自从喺星期一晚，一位姓张嘅市民喺大气电波嗰度公然话小弟个背囊好难睇，因为侧边有个网位我嚟摆水，呢下嘢好靓，同埋好老，同埋好刘伟恒 style 之后，我就知道我人生点解我冇嘢买，就是、因为我冇目标。 咁我知道你播咩歌啦，耿耿于怀。 唔系，我系播呢一首。多谢张姓市民，我今日怀住一份、啊，我知道我要买背囊，我唔可以再孭住一个俾阿一笑嘅背囊出街。我带住一份喜悦走入商场，我知道我买咩啦。多谢日哥，令我谂到我自己买咩生日礼物俾自己啊！ 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六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背包，我想讲翻咧，即系星期日咧，当我行完个商场，我买唔到嘢嗰阵咧，我当时其实都真系几失落嘅。我觉得啊，即系几廿岁，突然之间冇咗要求，又冇乜嘢想要咧，原来嗰份感觉都真系几唏嘘嘅。咁所以要多谢一哥， 都有嘢想要嘅，不过一系就买唔起咯， 即系楼啊、 即楼盘啊、 车啊嗰啲啊， 车啊， 系啊。 阿队长，咁你买咗个背囊未？ 你头先记唔记得我讲咗一句？呢、這个背囊嘅 criteria 系咩？就系、是、买一个唔可以俾阿一哥笑嘅背囊。一哥呢个 OK 得唔得？ 呢个好啲，波城都系呢个啦。 题外话，真系唔止我笑你噶，今日日头公司同事都有笑你噶， 成个手下留情嘅 fans 都俾你 搞 动晒啦。 我以事论事啫。 系到你啦，张文丽。 好啊。德仔就做二岛啦，咁啊，亦都系一个生日礼物嘅故事，亦都系买俾自己嘅。咁啊，当阵时咧，因为大专啊啱啱升上 E1 嘅时候咧，德仔冇朋友，真系冇朋友。咁嗰阵时咧，就喺大专院校嘅时候咧，啱啱应该读咗一个月左右，就系到小弟嘅生日啦。咁但系因为冇朋友。就冇人同我庆祝生日，我亦都冇理由拗啲朋友话，喂，我就快生日，同我庆祝下咁样。咁所以我自己一个，就因为当阵时我个大专院校咧喺荃湾海滨嘅，所以我就独自一人就喺个海滨度漫步。当阵时就望住一个日落，望住个海。呢、這个时候咧，本身我就谂住起首苏永康嘅《不想独自快乐》嘅，但系唔起住。我做咗一个当阵时应该都几电视剧嘅情节，我对住个海，我真系嗌咗出嚟，哇，好惨啊！ 生日正日， 生日正日， 哎呀，几多岁嗰阵时？ 嗰阵时 19定20， 应该啱啱19啊，因为 E1 唔应该笑， 好惨，嗰阵时好惨嘅，系。咁但係亦都係因为呢个嗌声呢就换嚟咗一啲厌善嘅目光啦。 係咩楼上有人掟嘢落嚟。 唔係就有个外国嘅朋友佢就走埋嚟拍我膊头。 係。 佢同我讲 What's up my friend? You sound so loud. I give you this wish you good luck. 喔、哦、真係呀、啊。 係。佢就递咗一个四叶草嘅嗰啲锁匙扣俾我。 哦、sorry， 外国嘅朋友唔系真系你朋友，只不过 一个真系 外国 嘅，系啦，佢递咗一个锁匙扣俾我，咁我就好开心啦，我就攞住个锁匙扣，同佢喺个海滨度企咗一分钟， 系 冇出声两个人， 哇， 系啦，咁我以为，哎，唔通呢个时候 撞鬼， 男定女啊， 男仔嚟， 哎呀， 唔通呢个时候我真系识到一个朋友，终于到，隔咗一分钟，佢终于开口 ，How much？ 佢话$10 please， 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呢个系我第一份自己买俾自己嘅生日礼物，四叶草锁匙扣。 Sorrow is gonna say goodbye. Opens up, you see the happy sunshine. Keep going on with your dream, chasing tomorrow's sunrise. The spirit can never die. Sun will shine, my friend. Won't let you cry, my dear. Seeing you shed a tear, make my world disappear.You have got to believe you are my destiny. 嘅 Shining Friends， 好耐冇听过 E.R.， 系啊，亦都系当阵时 啊 四叶草晒相啊嘅，亦都系当阵时四叶草嗰首电视剧嘅主题曲。 嗰片草去咗边啊？ 我仲有 keep 住啊，因为始终都系自己买嘛，仲要 十 蚊，系啊，仲要自己第一份生日礼物啊。 咁往后嘅日子有冇啊？收到啊？ 哎，往后嘅日子开始有女朋友啦，所以就有女朋友嘅礼物咯。 哦， 哇 ，shining 啊，真系好 shining 啊！ 好啦，轮到小弟啦，即系今日阿队长讲起呢个题目就话生日礼物啦。咁其实小弟系唔需要呢个题目嘅，个原因系咩呢？我任何时候都揾到藉口，即系俾自己买嘢嘅，即 系 好似哦嚟紧可能有机会去公干嘅，啊好似买个背囊去公干开心啲，又或者即系最近某嗰啲淘宝网站啊，99蚊免运费， 系 小弟都开始沉迷啊，即系而家个购物车有几， 即系拼好多嗰啲系咪？ 类似嗰啲啦，总之个购物车入边有好多嘢，所以从来买嘢喺小弟嘅生命当中咧。是不乏存在的，我存在即我相反是缺少啲咩呢，抌嘢。咁话说最近呢，彪彪人呢，因为即半年前佢就惯咗去爷爷嫲嫲屋企瞓啦。咁所以呢佢就即都 keep 住我都过去瞓啦。咁有一日呢我老豆就同我讲，佢喂不如搵日再執下你间屋啦。即因为始终你个仔而家都长期喺度瞓，可能佢啲衫啊或者佢啲嘢都要摆喺度。咁我其实系知道要執嘅，但系拖得就拖。即系因为好多嘢你明知其实你真系唔舍得抌，或者你唔知点样去处理嗰件事，我话得啦，得闲再搞啦，得啦，得闲再搞啦，咁就拖咗两三个月，咁啊啱啱呢个嘅复活节嘅假期，我就终于滴起个心肝，即系翻去即系旧屋，即系阿爸阿妈屋企嗰度咧，就打开个衣柜睇下有啲咩要抌啦。咁一打开衣柜，其实系应该想讲嘅系充满不同嘅回忆嘅。首先映入眼帘嘅系有三条嘅颈巾。 哎呀， 嗰三条颈巾、 都系三个唔同嘅， 都系三个唔同嘅女朋友。咁拎上手，其实啲颈巾咧、 又起过即刻， 我只收得一个啲啊。咁但系嗰啲颈巾嗱，冇抌到嘅，最尾即系始终人哋一番心思，所以到而家无论喺边一任，我都冇抌到啦。 你好嘢摆喺老豆屋企啊！ 好啦，咁跟住之后再映入眼帘系咩咧？就系一堆嘅波衫。咁我今次系。大刀阔斧地抌咗廿几件嘅波衫，真係抌咗嘅。咁我只係 keep 低咗卡斯拿斯，即係我鍾意嘅嗰位球星嘅波衫啦，其他嗰啲皇马特别版式啊，日本队嘅特别版式啊，其实我都望住喂細码，呢世人唔会再着得返細码，咁就抌咗佢啦。或者哇呢件其实啲字都甩喇，咁抌咗咗廿几件。咁再睇嘅其他波衫，我就纠结咗好耐，抌唔抌呢？咁嗰啲波衫就係以前喺大学校队啊院队仲会印住联合书院嘅 logo， 有自己个即好似係大学回忆嘅嘢，又摆喺度諗一諗啊，都系唔抌啦。咁但係其实你问我想趁住呢个时间呢，其实个重点系咩呢？其实真系要即告悔嘅，唔系叫告悔定忏悔 啊，忏悔 忏悔啦，系啦。因为呢我发现啊，我同一款嘅衫呢，我有几件呢係至少有三件一模一样或以上嘅。咁睇落呢就应该 係需要忏悔嘅。 需要忏悔。因为应该係 需要。 应该係女朋友送过俾我啦。朋友见到觉得好啱，你一定鍾意啦，然后自己又咗去买啦。仲有好多係未开封，仲撚住个 tag 喺度啊，嗰啲胶纸仲黐喺度啊，就摆喺度。咁而家就係抱住个心态，应该总有一日会着得返嘅，就摆喺度。咁而家呢就仲有两大洞嘅衫摆喺度。咁剩低咗一堆嘢呢，就应承咗老豆迟啲再清，但都未諗到点清。嗰啲係咩呢？就係、是、一堆嘅 figure 玩具模型啦。 Oh. 即系火军忍者嗰啲啊？ 火军忍者啊，数码暴龙啊，嗰度起码有四五十盒。一盒五嚿水啊！我同我阿妈讲话，真系抌唔落手咧嗰堆，所以应该翻去揾日，应该系要再执多次，睇有啲咩再断舍离噶啦。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如果我是个空罐子，被你跌了心，被你遗弃，被你活埋，让我愉快。我盛放颓废中那味叹，留我做个垃圾，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庭院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不想在你手中火化，不需要完美得可怕，太快乐从无牵挂，残忍不好吗？被世界伴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些牵挂，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 其实除了衫之外咧，都抌咗好多嘅一啲杂物嘅，其中有一个咧都系要需要忏悔嘅。如果大家记得我早两三年前喺节目入边提过咧，小弟咪无啦啦。话要去学钓鱼嘅，记唔记得？仲去咗深水埗买咗一 set， 听完都当听唔到啦。 时运高，买咗一 set 嘅鱼竿啊、鱼利啊，嗰啲唔系鱼标，即系嗰啲唔知咩圆球啊。嗰日执屋啦，打开个袋，怪用都冇用过，全身成 set 就咁抌咗，所以都真系浪费噶。所以呢首歌系除咗讲。抌咗嘅嘢之外，都系攞嚟形容自己嘅，陈奕迅嘅垃圾。 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仁汇医务集团怀疑结业，海关拘捕公司61岁董事同31岁公司秘书，两人暂准保释候查。截至下午5点，海关接获1686宗相关举报，已经接触大约1400名举报人，并正循商品说明条例的不良营商手法方向作跟进调查。海关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公司停运前仍然接受顾客预缴服务收费，怀疑涉及不当接受付款，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起國事訪問俄羅斯，並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他在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表示，80年前包括中國、前蘇聯在內的全世界正義力量同受迪蓋英勇奮戰並肩打敗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勢力，80年後的今天，單邊主義、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人類又一次站在團結定是分裂、對話定是對抗、共贏定是零和的十字路口。習近平說，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應對全球挑戰必須堅持共商共建共融，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踐行真正多邊主義，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維護國際規則和秩序，中俄關係不針對第三方，亦不受制於任何第三方，雙方要共同抵制任何干擾破壞中俄友誼和互信的圖謀，不為一時一事所惑，不為風高浪急所擾。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會繼續堅守廉潔和法治核心價值，維護社會公平和營商環境的誠信，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李家超在廉潔展覽廳重啟典禮致辭表示，廉潔是確保香港繼續成為廉潔高效國際城市的重要力量，更是享譽國際的反貪品牌，需要繼續培育市民的反貪信念。他指出，展覽廳善用人工智能和沉浸式科技，融合創新科技和公共服務，向市民和旅客展示反貪的重要性，以及香港推動廉潔的決心。廉政專員胡英明表示，經過四個月時間完成廉署展覽廳翻新工作，運用多項國家新科技，讓參觀者加強體驗，同時了解國家科技最新發展。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0,998點，升1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621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9，日元143.29，瑞士法郎0.822，加元1.38，人民幣7.226，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4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89.59美元，卖出3,39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好易触电的。 梗系记得啦， 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港式快餐店咧，60年代就有噶啦。美式嗰啲快餐店咧，就系75年啊，就喺百德新街嗰度开幕。 快餐店叫速食店啦，其实系代表一个社会上运作模式嘅转变。有冇试过去兼职啊？快餐店 冇 啊，冇啊嘛，我都冇。 你讲好似有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哈、杜文慧、彪爷，时日快乐。 动力四射，全运有你。 咁我叫蔡方宇，咁啊前香港篮球代表队啦。 首次参加全运会，因为当年香港回归，所以港队直接能够进入主赛圈。 不过咧，面对住国内嗰啲球队咧，都系鼎鼎大名嘅，就有姚明，八一队有王治郅啦，各省市都系强阵出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你紧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我见我哋社交平台好多听众都呼吁我卖咗啲玩具或者捐咗啲玩具， 系啊， 但我真系好中意啲玩具咧、哦。我而家唔系唔想要，唔食，系唔知点样收埋佢啊！即系其实我想要嘅全部都50几件， 咁、哦、你都唔系掉喺你老豆度啊？ 咁咪唯有勤力啲搵钱买间大屋咯。 佢唔单止掉喺佢老豆嗰度，佢仲掉喺佢老豆嗰度压住佢个仔瞓觉。唉，我系彪彪人，我啊嬲啊真系。 所以而家戒咗啊，戒咗唔买嘢。不过一阵要去拎 唉，好啦，我哋呢啲啊，仍然停留喺口腔期啊。 系 我哋唔讲住啦。今日咧，我哋揾翻啲即系学术水平较高嘅朋友出嚟先。 冇错， 系啊，有阿施博士，今日讲咩咧？ 今日啊，讲下谭公诞啊，因为近排都好多有佛诞啊，跟住又有太平清照啊，咁样咁，但系咧。大家好似对谭公嘅了解唔系咁多，咁所以就问一下谭公究竟系咩回事？ 哦，小弟 E1 嗰份 paper 就写谭公， 系、哦、啊， 系啊， 系啊，有嘢估啊，今日嘛？ 哦，系有嘅，有嘅， 开佢嗰份噶， 唔系啊， 哦，唔系嘅， 就系特登唔开，我系知道啊，一哥呢啲啊， 估水平高、 啊、太高啊，所以唔去搞呢啲咩诞辰啊、咩佛诞啊嗰啲，与佛有缘嗰啲唔关佢事啊，今次 我转头就做埋广东广西噶， 好，我听咗。施博士讲咗先啦。 喺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唔同嘅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走下流程，同大家一齐寻找香港的故事。 好啊，今日又嚟到咧寻找香港嘅故事啊！近排咧好多 mega event、mega Hong Kong 啊，圣诗就全城，就又有佛诞啦。近排又有啊长包山嘅决赛啊。咁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喺港岛东区发生，就系谭公诞啊。小弟啊，德仔咧就住咗喺港岛东区咁耐啊，死啦！小弟孤陋寡闻，都唔了解谭公，咁所以今日咧就请史学会理事施志明博士咧就同我哋讲下谭公。 我又觉得点解你住呢个东区会唔知道佢一个？因为其实佢每年谭公诞本身都会有巡游噶嘛。 我见过嗰啲巡游啦，跟住又敲锣打鼓啊，跟住又可能派啲福饼啊、哦。但我完全唔知系关谭公事、啊哦。我纯粹见到哇，劲啊， 劲啊， 有舞龙啊，舞狮啊，正啊。跟住就完全冇了解背后原来，哦，原来系庆祝谭公诞嘅。 系啦、啊，就系谭公嚟嘅咁样，系啦、啊，所以我又觉得比较搞笑啲。你系有留意个活动，但系冇留意个主。主角是谭公， 系啦， 系啦，即系正如可能啲人去长洲太平清照冇留意过个主持嘅其中一个神就系阿北帝咁样嗰啲， 系啦，净系留意可能抢包山啊，食个平安包就算啦。 哦，可能系嘅，即系呢个都系因为我哋叫做嗰个叫诞会嘉年华化之后嘅一个问题嚟嘅，可能系。 但系我哋之前有讲过太平清照啦，亦都讲过即系抢包山啊、平安包嗰啲啊，所以今次唔讲啦。 就真係講下潭公， 係講翻你家鄉。 係啦，潭公係邊個嚟嘅咧？ 咁其實潭公本身其實就係一個話説係元朝一個惠州人嚟嘅，咁啊原名話佢叫潭德啊咁樣嘅。咁話説佢個法相咧就係、是、一個細路仔。咁點解係有個法相咧？係話説佢元代嘅時候修道，叫做得道之後咧就變咗後生仔。跟住同時之間咧，有隻老虎幫佢孭住啲寵物咁樣嘅， 哦， 都幾型嘅出嚟嗰下， 型喎， 係啦。咁於是乎咧，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嘅，即係我哋話，咦呢一個潭公本身咧，好適合咧成為一個神靈代言人，係專 sell 呢一個長青，即係或者叫做。哦年青貌美啊，咁样我哋回春啊，又、或者系啊，帮一啲即系护肤品广告买下都唔错咁样， 即系嗰啲逆转机灵嗰啲 啊，系啊，逆转机灵啊，咁样即系你喂，你真系几好喎、啊！佢嗰个法相系一个细路仔啦，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筲箕湾嗰个潭公庙啦，阿公阿道嗰个，其实嗰个法相或者嗰个像咧，其实就系一个细路仔嚟嘅， 嗯。 就係咁解咁樣，即係所以其實就係話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就話，咦廟宇本身做營運啊管理嘅時候，會唔會可以考慮一下利用呢個法相去去有啲延伸咧咁樣， 亦都可能吸納到一啲年青一輩嘅可能去啊，即係參拜下咁樣。 係啦，咁我所以其實我之前就算拍過一啲叫做影片介紹潭公廟嘅時候，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啲潭仔咁樣，講笑咁講啦嚇，唔係唔尊重嘅，即係我哋係講緊就係、是。佢好后生嘅一个法相咁样。 哦，咁潭公系即系主要负责啲咩？即系譬如天后又系海神咁样，嗯、但系潭公系咪就系面貌咧？ 其实又讲翻转头，就话说潭公嗰个功能啦，咁佢系可以呼风唤雨， 哦， 亦都可以治病。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对于我哋讲紧惠州或者我哋叫做善于打石嘅地区啦，咁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存在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喺我哋讲紧去到明末清代嘅时间里面咧，其实喺嗰个岭南地区嗰个打石嘅行业都出名嘅。 嗯。 即系打石系指咩嘢咧？即系例如话，其实你系做一啲我哋简单嘅火药爆破。咁、哦、你其实或者系我哋成日讲钻石山，即系你睇英文名字就好型噶嘛，系咪？咁但系其实佢钻石嗰个意思系讲紧系钻咗个窿，跟住再利用唔同嘅方法，包括咗热胀冷缩啊等等嘅原理去令到个石爆开噶嘛。其实有先要转嗰个动作。咁、嗯、所以其实。喺嗰個石材啊，咁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打石工嚟講嘅話，去到我哋香港開埠初期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多人係從事打石嘅、嗯。即係我哋睇翻講緊嗰個最早期香港嗰個人口嘅普查，咁啊1841啦咁樣嗰個時代嚟講嘅話咧，其實喺筲箕灣區，咁其實都會有唔少嘅打石工。咁打石工本身咧，咁佢哋就。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有咩瓦工岩啊咁樣，其實你睇留意翻香港島本身咧，由我哋港島北部掃過去咧，其實有唔少嘅打石區嘅地名都同個石頭有關嘅，例如話石塘咀啊，我哋叫做西邊啦、啊，咁去到東邊啦、啊，咁我哋東邊嘅例如話好似你鰂魚涌個英文名叫做 Quarry 噶嘛， 係， 咁其實即係採石，即係嗰個地區。咁例如話再去到我哋再東少少，咁我哋筲箕灣。 嗯， 咁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叫做打石嘅地带， 哦， 系啦，包括你北角啊，咁我哋都系咁，即系咁你，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就系打石多嘅，咁佢哋咧就需要有一个叫做神灵保佑佢好天，咁另外就系其实香港本身佢嗰、那个岭南地区嗰个气候上面咧好容易会病嘅， 系 系啦，即系包括咗我哋成日话鼻塞塞啊或者咩鬼啊，咁其实我哋治病啊各方面或者有瘟疫啊咁成日常有啊嘛，咁潭公其实呢一个功能亦都系对应到当时嘅人嘅需要，咁所以其实就喺包括佢清代嘅时间里面咧，亦都俾朝廷咧叫做我哋所讲嘅戚封啦咁样，咁潭公叫商祭，系、 哦、 啦等等，即系有唔同嘅一啲叫做即系政府认可嘅一啲名号咁样，咁所以其实潭公庙本身嚟讲嘅出现，亦都同个打石工或者我哋其后讲嘅渔民可能有一个关联性。 咁佢同 天后個分別大唔大咧？即係天后就奉為海神，哇！所有出海啊、捕魚一定揾佢。咁譚公又 係嗱，咁首先咧又要講翻就係點解你會諗起誒同天后有關咧？因為其實漁民都會拜譚公。咁例如話嗱，天后本身佢个功能亦都系预测天气啊，咁样噶嘛，保上水上平安啊，咁样。其实谭公本身咧，佢正正因为呼风唤雨嘛，某程度上都对应到一啲渔民嘅需要嘅。可能例如话渔民本身个范围咧，我哋唔好单纯话，咦，佢系筲箕湾渔民就筲箕湾渔民，即系嗰度出门，唔好咁样谂，因为海域计啊，系啦，所以其实佢真系走啊。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嘅话，佢哋经常去。停泊的地方佢可能是筲箕灣，但其實佢都可能都會去香港仔啊，又或者再遠啲珠江三角洲啊，再遠啲嘅地帶，佢哋都會去。咁所以佢哋亦都會將佢哋信嘅神靈，亦都會帶過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咁啊，譚公本身未咁樣去被傳播開去咯。咁但係我哋都會強調翻一個情況嘅，就係話。其实你单纯渔民是很难去起庙宇，是啦，很多时候那个庙宇的建立本身来讲的话呢，它需要有土地嘛。那你有土地的话，基本上是应该是跟陆上人又或者商户啊那样那个有关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些庙宇本身呢，很多时候都会除了一系就有可能有啲宗族背景啊去做支撑去起一间庙宇啦，咁另外就系可能有啲商户啊，当然亦都有渔民杂志啦，咁但系其实嗰个相对地嗰个构成上面唔系单纯可能我靠一班渔民就可以起到间庙咁样。 其实谭公除咗阿公岩道即系筲箕湾嗰边啦，咁就田湾嗰边即系香港仔嗰边都有个。谭公爷庙嘅，咁两者其实系咪都系谭公？只不过就好似头先师伯你讲嗰个区域嘅问题啫。 嗱，都系谭公，咁但系谭公本身佢嗰、那个，你可以话先职啊，或者个神职远播或者传播啊嘛，亦都跟住人走嘅。咁头先我哋讲过一个好关键就系有渔民嗰个群体。咁佢哋会将佢哋嘅信仰带嚟带去啦，我哋叫做咁。其中我哋个分析上面，我哋会睇例如田湾嗰个谭公咧，就亦都有流传嘅讲法，就话啊，其实可能战前都有讲系咁讲，但系我哋都谂究竟系咪个神坛定系之类，跟住又话拆咗，跟住再重建咁样。咁但系亦都离唔开同个渔民嘅关系。咁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就系喺嗰个海域上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神或者我哋叫做一啲我哋叫做天后好、洪圣好、谭公好，最紧要咧就仅有一个喺左近，即系方便保护到咁。所以其实你香港仔嚟讲嘅话，你单纯嗰个海域上面已经有好几个神去保卫嘅。如果我哋用个庙个建成嚟讲嘅话，佢就真系厚啦。 咁渔民自身本身佢哋即係譬如出海嘅时候，会唔会带住天后啊带住谭公一起出海嘅呢？ 唔出奇，因为其实同我哋喺屋企里面有一个神楼摆观音像嗰啲都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都可能会有个细嘅小神像带埋出海都唔出奇嘅，即係呢一个。即係包括咗例如有时呢我哋成日见到就係海边呢以前特别是古代的时间里面，海边无端执到啲神像，有几个情况嘅。第一个是即系可能真系可能天后或者系谭公或者北帝或者洪圣咁样啲神像。咁但系咧，亦都有机会咧，未必系神像嚟嘅，佢可能嗰个公仔咧，可能系嗰啲祖先家族成员，因为佢未必系由洛神主牌嘅。以前渔民本身，因为我哋讲佢识字率未必话想象中咁高啊。系啊，即系其实普遍识字率都即系以前你就算陆上嗰个识字率都冇咁高啊，但系渔民嘅识字率更加低啊。 系， 即系咁佢哋好多时候就会未必用神主牌写名嗰种形式嘅，可能用只公仔嘅。 咁多唔多嘅咧？喺海突然之间见到啲神像 个问题，当然依家会少好多啦。依家始终都系千禧年后嘅事。 系。 咁其實我哋講緊，即係或者你叫海邊執到呢啲所謂嘅像嘅，首先第一樣有架艇反咗。即係以前嚟講，我哋講緊可能真係戰前啊，或者戰後初段啊，就會多啲。 2025年嘅譚公誕就喺今朝完成埋送神儀式之後咧，就圓滿結束咗啦。 今年咧仲新设咗几项特色嘅嘢嘅，就系导赏团啦，以及扎作嘅工作坊。务求啊，将谭公诞呢项盛事将传统同佢嘅文化传承开去。嗱，问题就嚟啦，讲到中国传统技艺扎作啊，佢其实咧有四个重要嘅工序嘅，大家又知唔知系边四个呢？有三个选择俾大家嘅 ，A 扎扑写装。嗱，扎即系扎作嘅扎啦，扑即系扑叠嘅扑，写咧就系写字嘅写，装咧就系装修嘅装。B 创造念打，即系创意嘅创啦，造型嘅造，念书嘅念啊，打数嘅打。C 袈裟油磡，书架个架，纱布嘅纱，油画个油，镶嵌个嵌。究竟呢三个选择边个先啱呢？ 师傅有冇重复一次啊？ 我就系识煎炒炆炸， 我识得琴棋书画啊，仲有 梅林谷竹， 仲有粤剧嗰个唱造念打。究竟啊，呢个即系扎作嘅工艺会唔会就系创造念打呢？嗱，重复一次先，有三个选择嘅 ，A 就系扎扑写装 ，B 创造念打 ，C 袈裟油磡啊。 嗱，佢专登摆个扎字喺个头咧，扇我哋嘅。第二个佢头先噏嗰个 系粤剧啊嘛， 粤剧错咗啦。 系即系一系 A 一系 C， 我都拣 C。 我讲 C， 我估 C。 可能真系创造念打。 阿司徒师傅都话 C 啊， 系咪？佢话 C 啊，咁快。师傅司徒师傅嘛。 唔系，首先我要多谢阿司博士嘅，真系。因为咧，我同你都住咗喺鲗鱼涌都若干年啦，我从来都唔知道 quarry 呢个字点解嘅。我以为系鲗鱼咁解噶嘛。 Quarry 系上面爆石啊嘛，以前嗰度系爆石厂嚟噶嘛。 系咩？ 我知道，我呢个我知道啊。 我唔信，你头先听咗先知道。我真系想，系Quarry 系解采石场。 小弟都一个有文化修养嘅人嚟噶嘛。 你只系与佛有缘啫。咩话？梅林咩啊？ 梅林谷竹 唔系 啊，唔系、啊。 最后咩咩？最后嗰个系咩话？ 最后嗰个系袈裟油磡啊！ 袈裟油磡，嗯、 其实一系 A 一系 C 我估 C 啊。 诶，我搏一搏个 A 先。 好啦，我哋半首歌嘅时间今日啊，仲有三分零钟，阿司博士要开股啊，即管估下啦吓。 系、 啊、最后嗰头系咩 C 啊嘛，你袈裟油磡， 袈裟油磡 系 A 就系扎作扎扑写装。 啊，佢背咗好嘢， 系啊， 佢自己作咗两个答案出嚟，仲背咗好真啊嗰啲戏啊。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地，情侣侍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欠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好，时间够了，咁啊要开股了，有冇鼓掌？ 有 啊，有啊， 啊唔系 A 就是 C 啊，果然，诶唔好愁啊， 佢有答案纸啊，好认真啊， 好，我哋交翻俾阿司博士同阿德仔先，好。 嗱，粤剧表演嘅四个功就有唱造念打啦，但系扎作嘅工艺咧就冇创造念打嘅。其实啊，扎作嘅四个主要工序就系扎扑。写装扎咧就系将竹篾咬成骨架，以沙子同浆糊固定成个造型。扑咧就系将沙子咧扑上个骨架上边。写就系绘画图案同埋花纹喺上边。 裝呢就是將唔同扎作嘅零件組合啊、配置裝飾啊，就是裝上個扎作上面嘅。而今年嘅譚公誕啊，就正正有呢個別開生面、別出心裁嘅扎作工作坊，等大家可以除咗慶祝譚公誕之外呢，更加可以俾我哋了解多一啲傳統文化嘅工藝同技藝啊，就真正做到盛世傳承啊！嗱，我哋不妨一齊聽多少少師伯講多啲關於以前嘅譚公誕同依家嘅譚公誕有咩活動啦。 依家嘅譚公誕本身其實都保留咗一定嘅傳統式嘅，即係例如話佢都會喺東大街會做巡遊， 嗯。 咁然後亦都會有我哋叫做啲神棚或者做大戲酬神戲咁樣，即係我覺得都算係保留到一定嘅形態嘅標準配置，就梗係我哋有儀式去祭神啦、啊，咁巡神、啊，巡神其實佢嗰、那個、那個概念係點解要做呢，就代表住其實嗰個神靈個保衞圈範圍嘛。依家我哋個概念就係、是、啊，佢保三邊灣區咁樣。好啦，然后啦，亦都有例如话请谭公去睇啦，睇嗰啲酬神戏啦，我哋叫做咁去到今日，我哋叫做发展到好多日，咁、哦、加咗啲咩嘢落去呢，包括咗今年嚟讲嘅话咧，就再多咗类似导赏，系啦，咁导赏上面咧，基本上个配搭就再加可能社区人士啊，我哋讲紧可能啲区议员啦、啊，咁再揾一啲学者啊做导赏咁样嘅，阿小弟系其中一个嘅。 哦， 系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就系依家多咗啲社区参与啦，我哋叫做。咁另外啦，就系加入咗啲咩嘢咧？今年多熊猫啊嘛， 嗯哼嗯 系啊，所以佢又会做一啲叫做类似飘色，但系佢个飘色同长洲个飘色唔同，长洲个飘色佢落铁架。跟住托住小朋友嘅，咁佢依家就即系自制嘅，就系有类似手推车上面再落个架，跟住自己整嘅。那个结构上面同嗰、那个同、哦、长洲嗰个唔同啊，长洲嗰个基本上我哋讲佛山传统嚟噶，但系呢个有少少唔同我哋叫做应用香港人嘅聪明智慧可以制成。咁所以其实今年你会见到，佢哋又会有类似一车车嗰啲巡游咁样，都几得意嘅其实。所以你会睇翻就系话我哋。睇一個蛋本身，佢唔係單純淨係話我要保留傳統，我哋都會提出一個，我哋成日都會咁講啊，多一個概念係可唔可以係做到一啲叫做傳承，或者係多啲參與。嗯、例如話，其實佢依家會再多咗可能學校加入落去，咁跟住可能做一啲可能體操活動啊、跳繩啊咁樣，去營造一個大家一同參與一個叫做地區慶典咁樣。 好，果然是盛世传承啊！咁啊，唔该晒施博士同我哋讲咗啊，谭公诞啊，希望呢啲传统嘅节日啊，都能够啊长远咁流传落去啊！ 好，唔该晒德仔同埋阿施博士啊！即系头先有个听众就 send 咗张相嚟问呢个， 哦系啊，施博士， 即系 年轻才俊嚟噶， 真系年轻才俊， 啊、 样又得系嘛， 又 博学多才， 系、哎、我都系争佢少少咋。 几少咧？ 啊，真系 喺边咧？ 真系惭愧啊！我唔记得咗点样识到啊，施博士噶。 我施博士其实系我就系大专院校嘅老师咯。 哦，真系你老师嚟嘅。 系啊，佢嗰阵时 因为你同佢差 中文啊，差 唔系好多嘅啫。 唔系啊，好多啊。 佢认唔认得你噶？ 认得。人哋中文会考定唔知 A level 嘅时候，嗰、那个作文系 A 噶、 哎， 我就 unclassified 啦。 哦，呢啲唔好讲啦，喂，所以你先至喺个海度大叫啫嘛， 系啊，冇错，啊，好 惨 啊， 你就怼条草埋嚟俾你，因为嗱廿肥啦，今次咁样，喂，好啊，唔该晒德仔啊，施博士啊，一哥啊，听日见啦， 拜拜。